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是我告诉陈先生不必手下留情，只需避开要害部位，令我身受重伤，才能取信于人。但是没想到林先生您出现了，您横插一脚，使得我安然无恙，不过也因此让我生出拉你们入局的想法。很抱歉拖你们下水，但是你们身份特殊，原本是完完全全的局外人，更因破获袁公馆的案子小有名气，加上岳家的背景，我主动邀请你们调查死亡威胁一事，沈时期和程先生才更不会生疑。后来我请你们在酒楼吃饭，隔壁房间就是沈时期和程先生会面密谈之地，这自然也不是巧合。不过我的目的不是为了窃听，而是为了让程先生注意到我。几年前的我只是一个孤女，就算皮相还过得去，但阅历学识无疑能引起程先生的注意。但是现在则不同，电影明星的光环怎么都能增添几分本钱。程先生见过银幕上的我，却没有见过银幕下的我，两相对比，惊艳之感越浓。我也有把握让他一见倾心，最起码也是一见难忘。 何佑安对人心把握堪称入木三分， 应该说他拿捏男人的心思很到位。 不错，你还记得当初在酒楼我跟沈时期起冲突吗？我知道他要避嫌，本来也无意引他出现，他只要老老实实躲在包间里，根本不会有后面的事情。 可他偏偏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露面了，还让程先生看见他的脸。 那天他盛装而来，我只当女人爱美，私下聚会也不肯稍稍放松。 现在你知道了，他全是冲着程先生去的。 没想到啊，我自诩聪明，反倒被利用了一次。 他从头到尾不是为你而来，失落了吧？ 嗯，有点。难道你没有吗？ 没有。 你肯定喜欢过何有安，这样的绝代佳人，就算不是喜欢，起码也有好感。 皮相再美，终非我所好。我喜欢的人，必定得跟我默契相通。我想做什么，还未说出口，对方已知道，这才是真正的灵魂伴侣。 没看出来呀，老岳，你还有这种罗曼蒂克的想法？不愧是在法国留过学的，我还以为你跟你大哥一样，会家里一个外面一个呢。 他是他，我是我。何佑安这种女人不是我喜欢的，只有你才容易被人家色相所迷，又听他哭哭啼啼说两句就心软晕头转向。但对他的毅力和决心我是很佩服的，换作旁人只怕还没杀掉成田宫就已经痕迹败露，功败垂成了。 林叔喝了几口水润嗓子，也觉得休息够了，便又拿起信件重新读下去。何佑安的心路实则是一路狂奔无法挽回的悲剧。正如岳定堂所说，林叔既佩服他的心智，却不忍看见他的结局，仿佛念得慢一些就可以阻止悲剧的发生。 果然不出我所料，程先生对我念念不忘，还通过沈时期来联系我。沈时期固然不愿放手，也更不敢得罪程先生，于是我就顺利地来到了程先生的身边。事情远未结束，一切才刚刚开始。程先生是一个比沈时期更多疑谨慎的人，就算沈时期已经用几年时间证明我的清白，他也不会过于信任我。直到在一次出行中他遭遇枪击暗杀，我毫不犹豫将他扑在身下，虽然并无大碍，却也因此 赢得了他的信任。不要误会，这次暗杀与我无关。像程先生这样的人，身份虽然低调，仇人也绝对不少。后来，我又主动为他试菜，这才让他渐渐将我真正当作自己人，甚至对我情根深重。这其中，我自然用了不少办法，煞费苦心。其中不少是这些年我与男人的相处之道，徒增二位笑耳，这里就不赘述了。总之，在程先生摒弃身边所有女人，将我视作唯一，打算与我共度余生时，他提出希望带我离开上海，远走高飞，而且听他的语气，几年内或者更长的时间都不再回来。上海是他的根基，他所有权力和身份大部分都是在上海得以实现。离开上海固然也能吃穿不愁，可那绝对不是他这种人想要的，除非他有更加重要的任务。我无从得知更多，也无意去深入挖掘，进而徒增暴露自己的危险了，因为我知道动手的时刻来临了，而且最好的时机就是在我们去香港的飞机上，我必须一击即中，绝无反悔失败的余地。如果你们能看到这封信，那就说明我成功了。至于女佣前世的死，其实也是我所为，因为她是沈时期安插在我身边的眼线，我只是借此人除去我杀程田路上的一道障碍。没想到我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，在沈时期身边待了几年，竟连杀人这种事情也得心应手，毫无恐惧愧疚了。都说婊子无情，戏子无义，兴许两样我都占全了。我本没有打算留下这封信，但是上回在医院里，林先生明明在怀疑我的情况下还非要告知我要小心，我就决意将一切都告诉你们，以免你们由头到尾蒙在鼓里。在那天你和我道别之后，这封信连同我给你们的酬金一并放入了7708号保险柜中。林先生，谢谢你，你是个好人，只可惜我对不起您的信任和关心。但是如果不将你拉进来，我们到现在还是陌路人，我也就无缘结识二位了。从此处来说，这也不能完全算是坏事，至少让我知道这世界上还有林先生这样仗义多情之人。我杀程先生非为公义，非为苍生，乃是私仇，但如果我得报私仇之余，也能令更多人免于因他而惨死，那我会十分高兴。有生之年，我于国于民总算不仅仅是个戏子，还能尽点微薄之力。我学识浅薄，能力有限，从影之后看的剧本比原本看的书还要多。杀掉一个成田宫，也许还有千千万万个成田宫，还有许许多多像我兄长这样的人受害遇难，但我尽我所能只能想到这样一个办法。往后更多人的幸福太平，也只能拜托像二位这样有学识有能力的先生了。我兄长的一父子，我将其安置在一个地方，而那个地方则是您曾经收到过的藏头诗，想必您现在也已经知晓了。为了他的安全，我几乎从未亲自探望过，但如果我和程先生都死了，那孩子应该可以不用再躲藏过日子了。还请二位帮我将他带出来，寻一户可靠人家收养便是。啊，收养人不必富贵之家，只要善良之礼，令他长大之后成为自立自强之人便可。若是麻烦，将他放在教养院也可。我知萍水相逢，此事太过劳烦二位，小女子在此叩头致谢，来生来世必结草衔环，涌泉相报。 笔至此处已是写得差不多，千言万语终有一别。多谢两位耐心看完我的絮叨，文笔拙劣万望见谅。我多么希望若干年后国家摆脱贫弱，人人有饭吃有衣穿，寻常百姓强壮聪明，不必再流离失所又无所养，而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再也无法威胁伤害我们。林先生，岳先生，我希望您二位能看见那一天的到来。 烟味弥漫开来，岳定堂终究还是忍不住点了烟，眼看都快抽一半了。会客室中烟草燃烧的动静变得清晰，林叔捏着信笺，目光落在何佑安最后的顿首二字上，久久出神，直到岳定堂出声： 这匣子里还有夹层。 林叔循声望去，对方正把匣子里的绒板抽出，下面果然还放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。岳定堂翻开，册子只有几页，里面没有文字，只写了一些数字，每一页的数字都不同，稀稀落落，分布数行，令人摸不着头脑。 这好像是 一个密码本。 电光石火间，记忆陡然被翻开，前后勾连。 那份文件袋里的报纸，连日报。 几月几号的，你还记得吗？ 我记得，但那份报纸我已经给了何佑安，现在肯定也找不着了。 这种密码本对应的内容不会是单独印刷的报纸，肯定是放在报纸中的内容。去图书馆，那里肯定存了那天的临安日报。 事不宜迟，两人立马动身，带着匣子离开会客室，直接前往本市图书馆的报刊室。那里自然有上海近十年内的报刊汇总，无论大报小报，此处都能找到。 12月17的报纸，12月17，不对，那是去年的报纸。我从陈永华身上找到的是一份旧报纸，找去年的。 在这里， 12月17号的临安日报，没错，快与密码本对应。这里标了红，应该是这页。这份报纸内容这么多，哪一篇才是真正的情报？ 你试试从右到左找，用这一页的数字去对应报道里的那个字。 4, 8, 13, 7, 3, 88, 76。 林叔没找到一个字，就拿笔记下来。这些单独的互不相干的字，乍看上去也是完全混乱的。岳定堂将其重新整理排列，变成语句通顺的话： 日军意在承德，剑指北平。 两人微微怔住，这无疑是一份过了时的情报。就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里，日军从榆关开始打响第一枪，迅速占领热河之后又攻向古北口。这中间有不战而降的，有宁死不屈的，有临阵脱逃的，也有浴血奋战的。报道满天飞，便是在上海，这样的新闻也随处可见。而情报里这句话则是已经发生了的事情，即使过时，却有陈友华和萧俊这样的人为了这短短几个字丢掉性命。 这份情报最终送出去了没有？ 应该送出去了，但其实意义不大。 多人小说剧北斗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